迪迪，弦论已经捆好了。他们这是和好啦。 爱与恨虽然是反义词，但有时候却会叠加在一起出现。你看，人心多有意思呀、 什么意思啊？ 没什么意思，走吧，咱们也回去做菜团子去了。 哎呀，饭团子，我最拿手了。 而且那什么，算了，还是办案要紧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燕三一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胡良伟、韩洛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笼茶炒米饭呐、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惊吓仗义人世间呐、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人间啊郎 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惊吓仗义人世间呐、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、 你吃吧，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 菊花点穴手，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老辛苦卖东家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屋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